自然有尽。道是指的菩萨道，乃至于小乘四果也可以说是包括的有道功。那么就是说，正如果位的人都有道功业，正在修行的人他有定功业，这都是我们要明了的。那么佛在这些经文里面看一眼过难尊者，总是希望他自己能够悟入，还是用诱导的方法啊。所以说敬父问儒啊，再来问你，即使如来举金色臂去无论之与我难言，那么佛在问他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动作。禅宗宗门里面的棒喝多半都是从楞严里头学来的，可见的佛说法并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啊很端正的规规矩矩的讲啊，他有的时候也有说也有笑啊，也有举手也有动作，有表演了，这里就表演了，举手握拳叫我难见，意思是什么？意思叫我难见心呐。佛举了个手，去无人指，握一个拳头，问我难，你见到没有？佛在前面两种根本刚刚讲过，如果你固然是两种根本悟了。你用真本去见，用菩提涅槃去见，见的是什么？见的是心。见性所见的不是色相，见性所见的是色性。闻性所闻的是身性，不是尘呐。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佛的意思是在此地。如今见佛，你现在见到没有啊？我难言见， 我难见到了。 见到是什么呢？他究竟见的是性啊，还是见的是色呢？我们看底下段经文，佛言：如何所见？这个对人再问一句，你见到什么？我难言，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要我心目。好了，反复见。他用的是什么本呢？还是用的生死根本。无始界以来断不了的习气。我们听了别笑呢，为什么呢？我们跟我难一样啊。并不高明啊，假如我们在这个地方会了，你在这里会了，你今天晚上在我们讲堂成佛了。佛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说这样，你会用六根根性就叫佛啊，你不会用的就叫凡夫啊。凡夫跟佛有什么不一样？就这一点不一样。 我们同学当中有几个人能转得过来呢？有一个人转过来了，我们这个讲堂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了。为什么呢？有一个人在我们这成佛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勉励自己。佛每一句问的那个话都含有很深的意思，在在处处都是叫学人呢回光返照啊。可是阿难代表一个学生装的那个样子处处迷惑，阿难是装糊涂啊，不是真糊涂啊。之所以装糊涂啊，对我们业障重烦恼深的人是无量的慈悲。如果阿难尊者在此地下就悟了，悟了后头经就没有了，就不要讲了。那么我们读到这篇不悟了，不悟还是不悟啊？不悟这篇不悟多心一点阿赖耶里面的善根种子啊，多种一些，作为将来开悟的因缘。那么这个功德利益的自己，所以不悟没有关系，不悟要常常听，常常读诵大乘那么拿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印象深，印象越深越容易开悟。对于这些道理印象要是浅要是薄，这种力量啊敌不过烦恼习气，这就是不能开悟的因缘。这几句所讲的，如果阿难果然呢在佛这个一句话这一问之下了能够回光返照，像怎么样找？像前面六处真心那个方法，就找找见处了不可得，那么就见到什么一个现象？见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真心，这就叫啊摄摩他路啊现前了，渐渐的清清楚楚，心里头如如不动。所以后来禅宗的祖师也运用啊这个方法也是执手清泉问见了没有，底下人刚刚张口啊马上就把这嘴堵起来不准说话。为什么你一说那又跟我来一样了？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逼着你开悟，告诉你见不许动心，不能开口，所以是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呀。这禅宗的方法是开口三十棒，闭口还是三十棒啊？那么我们今天看没道理嘛？但是错了打三十棒，不错也三十棒，不错也错了。这是我们读禅宗语录常常看到那些善知识是不讲理的，无理可喻的。 主要这那叫真善知识啊。什么它是体真知啊，当体即空啊，这就是见性啊。空观的别名就叫做如来藏，也就是本经里面常讲的清净本心，或者讲的是常住真心。那么由默难这个一答复，我们才晓得默难依旧用的是攀缘心，也就是还是用的是分别心、执着心。以他的思维想象来观察一切万物，来答复释迦牟尼佛的发问。那么这就是楞严后面佛给我们解释什么叫无明，无明从哪来，这是讲到根本的根本，知见立知啊，知见是本来有的，眼见色相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知见啊，耳闻音声听得清清楚楚，这是知见啊。在见闻之中自己要动了心动了念了，这就叫立知，这错了，这就叫无明。这个是生死根本之根本，诸位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说一句话，你才懂得这是什么回事。佛确确实实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说一句话，如果要说一个字，说出一句话，佛是凡夫，不是佛，他也是迷惑颠倒。所以我们要能够入佛的境界，佛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我们应当要什么态度呢？我们要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这个就是大经前面讲的一时啊，弥陀素超刚刚给诸位说的一时啊，一就是不二啊，正得一心的时候，一切万法都归到一了，万法归一，就是这个时候。那个经里头一开端，如是我闻一时，一时就是这个时候，万法归一的这个时候。这是什么？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呢，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听而无听，无听而听，所以才叫四字道合啊。四字道合，合就是一了，也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了，也没有佛，也没有众生，为什么一呢？不二了啊。那么诸位会不会会了大受用，会了你得大自在啊。你如果是真的能会他了，我可以说我们现在地球上40多亿人，说你是最快乐的人，我过去 在求学的时候也听人家讲过不少次的经，包括台东李老师在内，我听了他十年，给诸位说也没有是像我这么讲的露骨啊。他们讲经很寒实，要叫我就猜就摸啊。我给诸位讲的活盘托出了，那再不开悟那没法子啊！我这些话诸位也听懂了，你看看古人的注解就有味道了。再也不会迷在著书里头。我说迷在著书里头啊，这是很多人，尤其是初学的，看经文。好像这个意思啊很浅显，能看得懂，一看注解就迷惑，越看越看不懂了。那个注解是解释经的，怎么会看不懂呢？古人的注子里头有很多含蓄的话，你要入这个境界的时候，哦，你再看人家讲得不错，你有话讲出来很清楚地摆在字面上，可是你不入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怎么看，这个话人没讲出来啊，摆在面前还说人家没讲清楚，谁冤枉啊？ 自己冤枉啊，人家不冤枉啊。 所以佛法这个六种成就如是我闻一时妙极了，一大藏经十方诸佛所说的一句话六个字一定说得圆圆满满的，一点缺的欠缺都没有，一个人能懂得如是我闻一时的味道所以佛在涅槃的时候教给阿难以后记记经典前面要按这几个字用一生呐。真有道理啊，那么阿难这个一答复可以说当面错过啊，阿难还是跟一般凡夫一样，只认得拳头，没有见性啊。佛这个问是叫他见性的，他看到拳头。啊，辜负老师一番苦心。虽然没有见性，但是就这个影子啊，还有办法来诱导他进入这个境界。所以下面佛接着又问他，佛言：“汝将谁见？”这个问话就是逼他。前面没有回光返照，如果从这一句上回光返照是不迟。那么在这个里面，这一句问话里面呢，有三个意思。这个见呢，能见是见分，所见的是相分。注意要记住。这个能与所是对立的，对立的这个见分呢是妄本，不是根本。 啊，不是真本，是妄本。啊，那么拿现在的话说，是相对的，相对就不是真本。谁见？谁见这个话所问的是什么？是问的真本。诸位要晓得，真正能见是见性能见呐、妄识不能见呐、妄识依靠见性才起作用。诸位要明了这个道理，这个很微细。所以这一句话在此地，从前面我们一直看起来，世尊别着问阿难尊者，这是第三次，我们六根起作用的能力，它的本源是性的。本经里面所讲的源于一经里面，分成六合合，因此见性之后六根就互用了，眼能见，眼也可以听，眼也可以尝味道，耳能闻，耳也可以见，六根就互用。为什么呢？它本源是一，不是二，而且它的作用啊是广大无边，尽虚空变化界。不像现在我们盖了墙，墙外面我们见不到了，本能是没有障碍的。我们现在所以有障碍，就是本能迷失了。今天学佛目的就是恢复我们本能，除去我们的障碍。谁障碍了自己？该怎么说？自己障碍了自己。俗话说的是借灵人还需系灵人呐、佛的能力广大，他有大慈大悲，他应该都帮助我们觉悟啊，帮助我们恢复本能不行，个人的事情是个人的，佛只能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把他自己修正解脱的经验提供给我们，我们明了这个道理，接受他这些经验，我们自己也能这样做法，当然就成就。所以在修学，佛对我们来讲呢，是属于正上缘、清净缘、多缘缘、无间缘，都是自己本身具足的。佛对我们只是正上缘而已啊。因此成败自己要负绝对的责任啊！所以你看看佛问过呢，一句话真是意在言外， 得意思的，你看他每一句话都扣人心弦。都是启发的话，都是叫人啊回光返照的话。可是在此地我难又错过了，我难言我与大众同将眼睛就错过了。到这个时候，佛看着我难始终不能够啊直下沉当，前面说的那么详细，他还不敢认见性为真心。两种根本讲的那么清楚，他还是要用生死根本。心里想成就无上菩提呀，可是用的还是生死根本。那么我们看看下面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来叫他入门。佛告我呢，如今大我如来去止为光明泉，要如心目，如目可见，以何为心？当过全要呢？那么这是焦光大师判这个经呢，真心呢只有两处，这个地方是一处，以何为心？虽然说了一个心，说了一个眼，这个如目的可见的这个目识就是眼目啊，重点是在心。眼见是陪衬的话，那么说出这个话呢，诸位一定要想到前面七番破处，也就是古人所讲的七处真心里面所讲的意思。佛在第一番所讲的就是那个心在内，第一番所讲的佛是指姜糖作为我们一个人的身体，窝囊比喻作心，门窗比喻作眼目，能见的是心呢，不是眼呢。要记住前面所讲的话，看这几句才会有味道啊。如目可见是全说的，随顺众生错误见解讲的，以何为心？这是真说。这个意思是，既然是你的眼睛可以见，那么你以什么为心？能见之心，来当我就是见我这个举手情权呢？这个是问他的心。那么底下看看我呢，再答。我难言，如来现今真心所在，而我疑心退穷寻主，即能退者，我将为心。这种见解可以说是我们凡夫最平常的见解，哪一个人不是这样的？我们看看是窝囊大师的，他会有错吗？为什么不错呢？我也是如此啊。 佛要问我以什么叫心，我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能够推想，这就是我的心啊。这话没错啊。你要是问遍天下人都点头，没错， 都不错。 唯有释迦牟尼佛说错了。 现在我们一切的一切法了，取决于大众投票，多数赞成就通过了。给诸位说，释迦牟尼佛一票都得不到啊。那么错到底了。给诸位说，这是民主的毛病。 我们无世界以来，就是把这个能够分别、能够思维、能够想象的，就把这个当作心。前面一再说明了，这是攀缘心呐。这是无始生死轮回的根本。真正要想了生死、超越轮回，要在这个根本上把它斩断。试问问我们能不能把它否认掉呢？如其不能，有一个办法，放下万缘，背诵楞严经。假如能够把楞严经背诵三千遍，可能呢，你就会觉悟了，把这个放下了，放下就成就了。为什么要你背三千遍？一遍换不行呢，还是迷惑。两遍、三遍、四遍，有个三千遍，把你啊从梦中唤醒，不错了。你也就很难得了，一遍就唤醒了。这不是说你是诸佛菩萨再来的，你不是普通人啊。三千遍唤醒的，在我们中国古人里面有，不是没有。所以为什么叫你天天念经，天天背经，这念经背经就是唤醒自己啊。不这么样唤的时候，你呀，好像一个人呢，这个疲倦极了，到时候人家叫他，叫他哼一声，他转过圈又睡着了，再叫他再哼一声又睡着了。一声两声叫不行啊，都总得叫个二十声三十声，个逼的哦，这个才慢慢起来，才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大睡大迷之中啊，百遍千遍都唤不醒啊。这个就是说的是业障烦恼习气的深重。我们不读经怎么行呢？在这个念佛好，念佛什么时候得力呢？醒过来以后再念佛，好，那句句得力，那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人念佛念了一辈子，一天念几万声， 还是迷惑颠倒。他为什么？他没有心啊。他迷惑，没有觉悟，悟了以后给住说，真声佛号，就像经里面所讲，一句佛号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悟过以后的人，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迷惑颠倒的时候，佛经不欺骗人啊。我们再看看他那个话给谁说的，所以展开经本，你要看看他当记者是什么境界，他是什么样的程度。那么这个底下这一句话，这个佛不得已，这才责备他。佛言：度，我乃慈悲如心。前面是用种种方法来逼迫，就是这个逼他的时候啊，来诱导他说都不救，叫无可奈何，在慈悲的时候，以直截了当的来呵斥，这个不是你的心。不是我男的心，也就是不是我们的心。我们天天都以为哦，能思维能想象，这个就是我的心。现在佛告诉这不是的，不是的怎么办？我们要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作何感想？我们做的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大概大家的是大多数人没有感想，为什么呢？麻木不仁了，没有感想了。窝囊比我们还是强一点，窝囊听到心惊，听了害怕，我们在听着不惊不怖，不惊不怖，一个就是大彻大悟的人，不惊不怖，另外一个就是麻木不仁的人啊。如果正常的人一定是惊，一定是怖啊。好，我们今天念这一句，这一句下一次再给诸位详细解释啊。这个可以说此类年会上这是节骨眼了，这是到了很重要的这个所在啊。诸位要知道，后面所讲种种行门都是以此为根本啊，能够把这个根本找出了，明白了，会用了，再去做华严经大圣论。为什么呢？华严那个境界我们纵然入不进去，我们可以能够体会到一些，能够领略到里面的意趣啊，就大大不相同啊。好，今天讲到这里啊。